北京东城区召开了百街千巷环境整治提升动员部署大会，三年时间内178条主要大街、1005条便街小巷都将会通过环境整治以全新的面貌亮相。针对老城区的停车摊、停车乱的问题，动车还将会继续的探索街巷胡同停车准入。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快乐强健，轻轻说声，漫长路快要走过，终于走到美美晴天。声声欢呼跃起，像红日发放金箭，我伴你往日笑重现。

他就是逆袭人生赢家的现实范本，永辉超市的创始人张轩松。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，我是周周，今天跟我一起走进张轩松的创业故事。张轩松10岁的时候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，他周围的成年人纷纷下海或外出闯荡，他也亲眼目睹，也或是听说了他认识的那些人创业成功的传奇。当时还在校园里的张轩松感觉到自己每一根神经都受到了刺激。张轩松19岁的时候，春节一过就背上了一个大蛇皮袋子去了福州。刚到福州，由于涉世未深，被发小骗了钱，于是他找了一个建筑工地，在那儿搬砖为生，每天就是馒头白开水，甚至连咸菜都吃不上。3个月之后，张轩松终于拿到了工资200元钱。领到薪水的当天，张轩松非常的郁闷，就去找一个远房的表哥喝酒，结果却意外地听到了表哥的建议，开始做啤酒批发。当时福州啤酒批发市场还没有成型，这就是机会。为了抢到更多的生意，他打出送货上门服务到家的旗号，零售店家一个电话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，刮风还是下雨，一个小时之内就立马送到。经营了5年，也终于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，100万元。生意上有了起色，张轩松开始把目光瞄准了零售业。当时超市业态在福州刚刚兴起，张轩松分析了市场的形势，根据他5年的从商积累的经验，他判断超市行业要比传统的食杂店不仅理念先进得多，而且经营的品种也很多，肯定会成为一个流行的业态。在走访了当时福州风头正劲的几家日用品超市之后，看到了庞大的人流量，张轩松更坚定了他的判断，决定进军零售业。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，尽量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，别人卖3块钱一条的毛巾，他只卖到了2.3到2.5之间，他称这样的行为为看得见的实惠。就在张轩松的超市经营的有声有色的时候，1996年，一个决定却让他走了一段弯路。张轩松当时听从了几个朋友的忽悠，贸然介入了啤酒生产，大手笔的入股了当时的荣成啤酒，并且担任了公司的副总经理。但是当时的荣成啤酒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。果然，在1997年，亚洲金融危机一下子把所有的短板放大。本来想由销到产通吃，结果由于战线拉得过长，不但后来投入的资金被全部套住，本金还损失了200多万，连已经初具规模的超市都要拱手相让，打拼7年的资产化为乌有，这对30岁不到的张轩松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。当时的他一夜白头，张罗借钱渡过难关。不过当周围的朋友知道他破产了之后，借钱比登天还难，快速试错，快速调整，张轩松总结出了这8个字。对于草根的创业者来说，每走一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，一招出错可能全盘皆输。后来张轩松凭着家人支持的200万，在1998年还清了所有的债务，彻底退出了啤酒行业，一心一意的再一次经营超市。1998年8月，张轩松的超市重新开张，名为永辉超市，这也是张轩松首个以永辉命名的超市。他说，只有改变才能生存。张轩松的创业故事正如歌词当中所唱的一样，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的成功，而成功的人自然有其过人之处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69老板说，我是周周。张轩松一直说，永辉能发展到今天，因为自己是一个幸运儿，但是他的成功秘诀却真的只有8个字，勤劳、创新、总结、沟通。而在创业8字经的指导之下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，张轩松和他的永辉超市必定会创造出更大的辉煌。 之间的距离，看见

是炫耀，我无聊，此时感觉到你的重要。爱走了，心走了，你说你要走了，我为你唱最后的孤摇。 红雨飘不分居楼，回忆怎么去，你眉目如当年，流转我心间。渡口边最后一面，洒下了句点，与你若只如初见，何须更长离别。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不。 一向绝境，却反向我抱怨，台 里共同发声，关注。 现你的梦里，我总迫不及待拥抱你，因为你是我生命美丽插曲，寂寞啊变成了主题，在人来人往的世界海洋里，我找下你。是否我也是你生命的插拥挤，而我的爱情好像成了主题，在人来人往的时间海洋里，我找想你。是否我也是你生命的插曲，只可惜在你记忆里、哦、回忆总在拥挤，而我

九六九。